欢迎来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笑，时间是下午3点钟，礼拜天。今天请到的朋友，我有先预告，我想很多人可能又非常期待，因为每次他来，几乎从节目一开始就会有人抢着说，今天播的是什么音乐，实在是太棒了。 大家好， 就是丁云海，然后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常常来纺织机， 对，光夏，很好，常常 我很需要他。缘起是因为，这次来节目是因为呢，我们看到了坂本龙一为一个餐厅的选曲。 对，这个其实是，光夏介绍给我的一个一个歌单。对，他就你是觉得大概那个音乐一听的时候， 跟你的味道有点像。我想哦，原来坂本龙一听的跟丁云海很类似。 对，我听到后来一听以后就哇，也是很兴奋，因为发现里面很多作曲家都是我在我的歌单里面的，然后也有我放过的歌其实，所以然后就蛮兴奋的，然后就了解了一下这个过程，就觉得哦，太有意思了这个故事。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慢慢就是说也蛮多喜欢大概坂本龙一音乐的听众，大家也都有在追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吗？ 我们先大致聊一下嘛。我想可能跟不知道的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的时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纽约听说了这个故事，就是坂本龙一为了一个餐厅做了一个歌单。他就听了以后就觉得这真的假的，他就跑去那个餐厅，然后就约了坂本龙一。他们有一天就下午就去那边就采访他。那他一开始还不确定，就是说问坂本龙一说，这个歌单我公布好吗，怕他会不喜欢。那坂本龙一就说我们没什么好隐藏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针对这个歌单做了一个报道。那其实大家应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坂本龙一很喜欢去这个日本的一个素食餐厅。那就可是因为他放的那些背景音乐坂本龙一太受不了了。坂本龙一很有意思，他在那个报道里面用了不停的说啊，太差了，这个声音太音乐太差了，太差，就不停的讲太差了。就他实在是让他一个受不了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有一天就说他就实在受不了，就起身走人。然后回到家就跟老板写了一个 email， 就说你们的实在是太差了，让我来吧。其实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你们会，大家可能会觉得坂本龙一是一个作曲大师、音乐大师，可是他会为了一个餐厅，他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一个歌单。 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坂本龙一他其实常年是住在纽约，然后所以他进了这个他很爱的素食餐厅，却老是听到他不想听的音乐，就没有办法配饭。这种经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 因为像其实我跟我太太都是对这个音乐餐厅的音乐很敏感。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吃东西或者服务，你可能有对它有一些预期，可是有时候你吃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在后面，如果碰到不好的话，那个干扰性实在是超乎想象，就会你会让东西也不好吃，你会让服务也变得好像没有这么好，你会觉得环境也变得比较不好。所以其实在就是吃东西，就算不去餐厅好，在家吃也好，有时候放些音乐，那个的重要性真的是有时候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的确的确，我们就先来听坂本龙一为这家餐厅 选的一首歌。他好像听说他非常喜欢这个作曲家，他叫 Goldman， 后来才发现是他的艺名。他本名叫做 Keith Kenneth， 那他也是做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那他每次跟不同的人配合，他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艺名。所以他有非常的名字，多的名字。 很棒，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曲子。 这曲叫做 Signals。 Signals 一号、 嗯， 大家可以声音调大一点。 嗯嗯， 它有非常多的细节的音声音。嗯 曲子叫 Signals No.1， 然后作曲人是 Goldmund， 这是坂本龙一为他喜爱的一家纽约素食餐厅的选曲。我就说这很适合素食餐厅，因为刚刚于海提示到之后有些细微的一些环境的声响。 对，这个就像我之前来放了一些音乐，对，现在就是有很多很细微的一些环境的声音，都不管是加进去也好，或者是录音的时候就把它录进去也好，创造更多空间跟更多想象。 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你是在环境里面，然后听到不只是音符，而是来自另外一个环境里的一个声音的渲染或是渗透，会很棒。然后但是这也让我们想到说，如果坂本龙一来到台湾的素食餐厅的话，不知道会听到什么，他会有什么想 法。跟他吃两口他就会想要离开了。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素食餐厅好像大家就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要放一点佛经的音乐，或者是什么古筝，或者是用合成器弄一些比较简单的旋律，但是好像不应该只是如此。其实任何餐厅都可以， 任何餐厅都是，对，蛮有意思，就是说没想到有一部分会出意料，蛮容易，就是说他对爵士乐他会很在乎，就是他觉得放爵士乐的话会有点太大家预期范围内，所以他碰到爵士乐他就会很小心。所以当然他大部分选的话会选一些像这一类我喜欢的这种有环境的，或者是一些简约的钢琴，或者是电子，当然是他最喜欢的部分。 嗯， 那电子的或一点的所谓简约古典的音乐，还有他常常以前专辑会使用过的一些世界音乐。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单真的就是说他找到他。看得到他长久以来他音乐他自己做的音乐里面会有出现的一些元素的音乐， 对，比如说巴西曲风的啊，或是一些比较极简主义的东西， 有非洲的一些传统的音乐。 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曲子，要介绍一下。 它叫 Mistress， 的作曲人叫 Nicholas Shaw， 他很有意思，很年轻，他是美国一个智利裔的一个作曲家，那他就也是结合了很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嗯，给您看。发现现在音乐创作的范畴跟以前就很不一样，在我知道是18、19甚至20世纪，很多音乐都是你会感觉到那个主体性很强，就是当音乐放出来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听到它的存在。但是 近年这几年的音乐的走向，我不知道是因为电子乐器，或是大家对声音的想象改变了。有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融化在你身边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一定的形状，而是听的人自己去让它成型。这首曲子好像就有这种感觉。 还是类型吧，我想，其实坂本龙一他的音乐或者他喜欢的这些音乐其实都没有是主流的音乐。不是流行乐或者不是所谓的传统古典乐。那他喜欢的这一类所谓有时候是讲叫做什么 ambient music, 是环境音乐或者一些电子乐。他真的就是我最近是特别喜欢这类型嘛。他真的是给人更多的空间可以让你进去。所以他就好像白文有提过，就是说这类的音乐的话是属于你在你任何状态放都是可以的。不是说你要在特别某种心情才要听某种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你说这个作曲家叫 Nicholas Jar, 他是很年轻就出来。 他17岁就开始出来。对，就有一些在一些比如说 club 放音乐啊，然后就开始自己做自己的音乐，然后就出单曲专辑啊，出专辑。 很棒耶。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然后云海今天特别为我们带来，就是听起来是坂本龙一的歌单，事实上却是云海自己整理过。因为我说我听了坂本龙一歌单，我必须老实说，听了以后就觉得有点虽然是一样的曲目，但是有点灰暗，有时候是比较 sad, 就觉得这样真的吃得下饭。可是云海今天带来的，他整理过好像整个空间都明亮起来了。比较适合在 对，我想真的很难避免，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你大家知道他几年前得了癌症嘛，我想对他，我们晚一点可以聊这个话题，对他，我想他生命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他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跟连他任何听觉，我想嗅觉、味觉，其实都起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很难避免是里面有些音乐是有些听起来比较沉重一点。 他的歌单里面跟你今天带来有什么大概不一样的地方？ 我可能还是比较从里面挑我自己喜欢的。就是旋律稍微还是比较有一点明显的旋律在里面。那不会过于的有一点哀伤味太重的。其实我虽然这样讲，不过下一首我还是很想放他的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叫《Andata》，就是他去年出的一个新专辑嘛，里面的第一首歌。其实听起来一开始听起来那个旋律是跟刚才听到的蛮接近的，很简单的旋律，简单的很美的旋律，可是慢慢慢慢就发现他开始加一些不同的元素进去以后，那个心情就跟着就开始起了变化。 我们就来听坂本龙一的创作 Andata。 品，然后王云海说从这个简单的一些钢琴后面加上这种管风琴， 对，然后还有一些很他喜欢用的一些像那种所谓的电报声， 电报声，就是坂本龙一在病后发行的专辑。然后可能真的我觉得在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之后，你看待世界的方法也会不一样，然后你渴望的事情也完全会不一样，从他的音乐里面可以听得出来。 对，我想晚一点我们聊那个他的纪录片那个终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聊到他的那个前后的差别。 嗯，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丁云海，为我们带来之前流传的一份坂本龙一为纽约素食餐厅选的音乐的歌单，然后是云海自己又重新再整理一遍，然后加加减减，我觉得变得更好听的歌单。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我们要放坂本龙一的餐厅选曲，但是我刚刚就私心要拜托，就是我想要放下这次为电影范宝德写的音乐。 对，非常期待这个周末上映。 对，就是啊，礼拜五已经上映了，很多看过人就是会写一些影评，我就发现大家都很棒，就是有人说这个是近年台湾的最的电影精品吧，就是觉得是很有重量，然后又非常美的一部电影。然后 感觉上看起来是不管是内容也好，视觉也好，每个环节音乐也好，好像都是非常非常扎实，非常杰出的一部电影。 的确，我们甚至特别在声音或音乐部分真的花了好多力，因为这是我参与部分，但据我所知从每个部门美术啊或者是摄影部门，大家都好像拿出了你在这行专业里面的所有受训的这些经验跟能力，去在这个时间里面做好一个最好的表现。好像音乐的话，我自己参与音乐就是持续创作了非常久的时间，而且你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不是把音乐交出去就算了，其实我们交了大概60个 piece。 哦， 后来在我们在做混音的时候，我们导演也蛮肯，就是费心力混音，我们大概重混了5-6次，所以每次我们都有机会把音乐放上去，再拿下来，再放上去，再拿下来，放在不同的点，然后跟音效设计就是小郭，我们一起讨论说哪个地方音乐要出来，会要用怎么样的变形会比较好。然后里面有些东西其实是由卢大佑那首《未来主人翁》的和弦在产生变形， 飘来飘去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不会发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有点像催眠的东西，然后有些也是从主题曲的旋律去做延伸的，所以那个细节哇，觉得很非常非常精彩，而且我自己觉得是很过瘾的工作经验。 对，配乐像坂本龙一也是他，我想他很重要的音乐一部分也是电影配乐。 对啊，大家听看，这个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个我觉得很美的一幕，使用音乐叫《我怕熏到眼睛》，就是主要的旋律钢琴，然后竖笛，再加上弦乐。 这段音乐是在主人翁范宝德他知道一切都不可能再重来了的那个体悟的那一刻。这个电影正在院线上演，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电影院看范宝德这部片，然后我们也参与了电影音乐的制作还有主题曲的写作。 嗯，刚才那个音乐好美哦，就感觉到真的就是很棒的电影配乐，你就感觉可以想象到很多画面，虽然你没有看到电影，然后你可以自己想象到很多很深的情绪在里面。 嗯，感谢云海，然后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电影院看看咯。 嗯 我们再继续回到坂本龙一的选曲。这个曲子我觉得挺惊讶，是 FX Twin， 然后这个也是电子音乐 DJ， 然后他大部分音乐都是比较电，然后比较吵，可以说比较吵闹一点，节奏性一点的。但是这个曲子完全不是如此的。 对，我其实对他不熟，是光佳在介绍。就我选是因为真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非常单纯的，然后其实仔细听它也不是玩很纯粹的钢琴的声音，它还是有一些好像现在加在钢琴上面的一点什么音色在上面， 就像 prepare piano 那样预制钢琴。这个作品也蛮早，大概至少十几二十年前的。我来听看。是 FX Twin 的作品，然后虽然是个电子音乐家，然后可是他的这样简单小品却特别人注意，就很像以前重金属乐团的抒情曲，总是让人特别喜欢。这个是坂本龙一为餐厅选的 餐厅，他的餐厅叫 Kajitsu， 我不是不会日文了，我看到好像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翻译法，那有人讲说是叫佳木。那是一个茶道里面的一个用词，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不过这就是这个餐厅的名字，如果有人要找的话就是 Kajitsu 的 playlist， 这样子就可以找到他的坂本龙一的这个歌单。 所以下次真的应该去纽约旅行的时候，或你现在人在身在纽约可以去突袭一下。但我猜应该不只是这份歌单吧，应该也有不同的。 对，我想他是说他会换季了，他又再准备一份新的歌单。 在用餐的时候或在一个场所环境里面，音乐我觉得就像19世纪的法国作曲家，是20世纪的法国作曲家 Satie， 他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出了壁纸音乐概念。因为以前的音乐古典音乐都是很严肃，要坐在音乐厅里聆听，可是对 Satie 来说，他觉得音乐可能可以像家具或像壁纸，它存在你觉得但是你不感觉它的存在。他的那首最有名的就是吉诺佩蒂，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音乐。 的确现在在环境里面的充满的这些音乐都很关键，因为如果大家都要放音乐的话，那放些什么就很重要了。 对，因为很有意思的那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也提到，就是有纽约有餐厅特别找，我都不知道有所谓的音乐设计公司。 哦，哇！ 对他们比较大概比较好的餐厅，他们会请这些音乐设计公司帮他们准备歌单， 嗯， 他们也是依照不同的季节， 来 放不同的音乐， 嗯， 所以真的可能，像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日本一个小餐厅，那我第一次很明显、很直觉的就感觉，哦，这个背景音乐很棒，不是说它的音乐好，就是它那个音量就是恰到好处。有时候太小的时候，有时候我好像会需要花一点力气去听那是什么音乐。那太大声，你会觉得被干扰。就是刚刚好，那个音量如果是适中的话，它就很适合的在那边。你就不需要去花任何力气去分辨它，可是你又感觉到它存在。像有时候我跟光浩，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碰碰聊天，有时候啊听到喜欢的音乐，你就会马上就知道是谁的音乐，你喜欢或不喜欢。那个就蛮重要的，就是说它不会变得过分， 对， 或者说变得太让你捉摸不到，那就是花点心思要去想。 对对对。因为这一点好像你说音乐设计公司，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存在的。我们可以说是环境的声音，像比如公共场所它的声音分贝或它出现音乐，我之前参与的那个案子就是做捷运进站音乐，就是有类似的 断水线。 那次当然后面的结果是很好，可是那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就发现，就像你说在日本他们有也许有这样子的，每个人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音量匹配或音乐选取都很重要。那我朋友告诉我说，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们甚至有一个戏是在讨论公共场所里面出现的声音跟音乐应该怎么设计。然后但是你发现像这样的研究在台湾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像版本文艺他就说他会用手机加上一个 app 就可以测那个声音的分贝，那他随时就要去测周遭声音的分贝的那个音量。对，所以就是想他们对声音的大小是很敏感， 也应该要敏感。像我说那个进站音乐，我觉得在创作过程中我又遇到一些我没有想象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是我看了，我后来上网查日本他们的研究，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要提醒大家下车的音乐的话，最好那个和弦不要有一个终止式的感觉，而是应该停在那个结尾之前，然后让大家知道哦接下来的有一个动作，而不是终止式之后大家就忘了这些事情。然后在进站的话，一般就是要上车会有提醒的音乐，可是北捷的话是希望设计是进站，所以进站的那个情绪跟上车要上车的情绪的音乐其实又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提醒， 对，然后一个然后以及后来我做了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我还请人家弹吉他，然后拿去测试发现不行，因为捷运站体里面的播放系统就是我们平常听到只是广播的系统，而不是专门为了这个进站而设置的音响器材，所以完全很多音频是消失的，你就只听到一些叮叮咚咚。然后我终于明白说，原来只在这个环境里你只听得到高频，所以如果大家做淡水线的话，就会发现我写的那段音乐大部分都是在使用高频率的音色，就 比较清脆比较明亮了。 对对对，就是你选音色跟你的音阶的时候都很重要，所以那个东西我也反复去现场不同的站体听过，最后才决定用这样的版本。所以这是很花时间跟要一个我觉得是敏感或专业的事情。 对，我觉得真的是不是说大家我今天喜欢放什么音乐我就放，因为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公共空间。 很期待就是未来真的台湾也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环境音乐环境声响这件事情放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里面去， 能更重视一些，其实它的影响是蛮深的。 对对对。我发表完我的意见，下面要听，我要来听。 听 Diva。 好。 是1981年的一个法国电影的一个电影配乐。那作曲家是 Vladimir Kosma。 好， 你先听。 这选自一部电影叫 Diva 当中的配乐，然后刚听到这样我们都觉得好像秋天的感觉。 对，这首曲名叫 Sentimental Walk。 嗯， 对，他这个电影其实是1981年是很红的一部法国电影。 哦， 对，因为当初他是等于是有点类似是脱离70年代法国的写实主义以后，有一个比较一点剧情片是比较有悬疑啊，有点幽默的。 嗯， 里面难得出现有台湾当时的一些想要做盗版悬疑的少年在里面。 真的吗？所以台湾那时候有盗版的。所以真的是好看的电影。 对，很好的一个电影。对，然后这位电影的作曲家，他是 Vladimir Kosma， 是一位罗马尼亚裔的法国作曲家。 嗯， 对，所以他做的音乐就感觉有比较古典， 对， 基础比较强的音乐感， 好欧洲。下面这首曲子呢， 下面坂本龙一选的这位作曲家，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他叫 Chilly Gonzalez。 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南美裔， 南美的， 结果他不是的，是他的艺名。他本名叫 Jason Beck， 是加拿大人。那他比较擅长是比较有古典，也是有古典风的，带一点流行乐的感觉。 嗯，感谢坂本龙一，也让我们认识这么多作曲家。 对，好有意思的作曲家。 嗯，听看。这个加拿大人听起来是拉丁的名字 Chilly Gonzalez。 Chilly Gonzalez， 然后这首歌叫 A Melody。 不晓得这个叫什么意思。 好玩，我们刚刚就幻想说，就跟云海和小芬在幻想说，哦，如果听着这个音乐吃饭，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还蛮舒服的。嗯。 下面这首曲子就是坂本龙一自己的作品了。 嗯，叫《无比》，也是他的新专辑里的一首歌。 嗯嗯嗯。Thank you. 是坂本龙一的作品，好像在深海里的，好像在深海里的讯息想要传递出去。 他我觉得他这个专辑真的是应该是他最完完全全忠于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专辑。 好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丁云海我们继续来听云海为我们准备应该是坂本龙的进阶版的歌单， 然后我们可以聊一下他的那个 纪录片 、对， 终章。好，马上回来。今天好朋友是丁云海，他是声音纺织机之友。云海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很棒的摄影家，然后也在做一些视觉设计的工作，舞台的视觉等等的。 最近 美术指导。我觉得是不是喜欢有这种视觉工作者，其实好像发现你们听的音乐也都很厉害，不一定，反而不一定要是音乐工作者。有时候音乐工作者，有时候音乐喜欢类型不一样嘛。可是我觉得，好像视觉工作者反而都有某一种对听觉的挑剔嘛，会这样吗？ 看人吧，我不晓得。我想还是都跟感官有关吧。我想，感官的敏锐度，我想应该都是结合起来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的朋友就是那些摄影家，像张兆堂啊，张兆堂叔叔或者阮兆叔，他们都听好多好，包括我爸，他们都听好多好多的音乐，就是所以我生命中遇到的视觉工作者其实对音乐都很有自己的一套收集跟想法，然后 我还好吧，我不像他们这么就是会很钻研的。我想真的就是喜欢也是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那也跟着就是不同的时代，会对可能特别某些音乐也会有一些新的音乐出来，那会被这些音乐会吸引到。 我们刚刚在广告前听到最后那首是坂本龙一的创作，在他病后，就是说好像在深海，希望有人听得见的一个声呐声音。前一阵他上演的这部纪录片《终章》，在里面我自己看到的部分，我会被一些细节吸引，包括说他不只是做音乐而已，就是他也收集声音。他你可以看到他拿着录音机，从也许很早开始，比如他去旅行的时候，在南极录那个冰河的声音， 水流的声音。 或是在他纽约的家里院子下雨了，他就想去录雨滴打在筒子上的声音，然后做各种实验，或是什么声响可以放在他正在进行的电影配乐里面。然后看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原来我喜欢的偶像跟我 跟你 一样，我自己往脸上贴金。 就是这种对于声音细节的要求跟敏感，就不只是我们以为的音乐而已。 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有一段你讲到这点，让我想到一段，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有很深刻的感受的是，里面特别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福岛，他说听说有一个存活下来的钢琴，他一开始的时候拍摄，他也是因为这个福岛的事件，他才引发他要拍这个纪录片，那时候他还没生病。所以他进到福岛以后，看到那个钢琴了以后，在纪录片当中感觉他一开始是兴奋的，然后他就会拨弄那个弦，弹了几个音，然后你突然就感觉他好像有点失落的感觉，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个声音就觉得不是他想象的声音，他好像就纪录片上好像就这样子就带这件事就带过了。可是过了几年他生过病以后，他在讲到那个钢琴的时候，他一开始提那个生病前他就说这是一个淹死了的钢琴，淹死的钢琴。可是他生完病以后，他就说这个钢琴呢是被大自然 抽回去， 重新给他生命，重新给他音色的一个钢琴。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对生命有一个重新认识以后，你对声音的感受的跟理解诠释也同时改变。 他好像我记得那段好像是说人类用各种手造或者是工业的东西把大自然的东西重新好像整顿和改造以后，其实现在包括他说海啸或这些事情，地震这些，就是把这些人类文明收回去，然后让它返回原来的样子。它原来是一颗木头，它就变回一个木头，它原来是什么，它就变回原来的样子。 对，他里面有讲到他弹他那个 Steinway 的钢琴，他就说每个都是多少多少个那个零件，几千个还是几万个零件，有多重。他说其实他有一段也强调，就是说他会寻找一些是好像想抓住一些比较永久的东西。他好像有提到，就是钢琴你压了钢琴键以后，那个声音你等再久，它还就慢慢声音就 消失。 他想说想找一些可以一直就是所谓的永恒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他找了一个很大的铜钹，好像好巨大，我没看过这么巨大的一个铜钹。然后是用弦来拉。那那个声音就 延音很长， 对，很有特色的声音，然后它可以声音一直延续下去。 好，总觉得这部片子好像讲到不少有趣的点，虽然看起来很沉静，但是就是一个音乐家他花了一生去追寻的答案。 对，一位创作者他真的所谓就是日本人喜欢讲的用生命在创造。 这首曲子是他的选曲吗？ 他选的他因为他很爱那个塔可夫斯基的索拉利星这部电影，可是他选的是一部2002在翻拍的版本的电影配乐。 我来听听看。 这个是你说是重拍塔可夫斯基的《索拉利星球》的重新作曲 的电影配乐。 嗯，我可以想象为什么坂本龙一喜欢塔可夫斯基，因为塔可夫斯基他在电影里面他用的声音也是很节制的，就是音乐是用的少少的，然后重点是那些声响声效，然后音乐有可能很多是来自于现人，所谓在怎么讲，就是在影片里面出现，比如就开始有人放唱片，或者有人开始演奏，就是这种是从现场发出来的， 是从剧情跟环境里面收录的进去的声音， 就是你找得出声音来源的。然后那些水滴啊，或风声啊，或者火焰的声音，它反而就是收得很细，就是那个比重非常，就是很节制，然后但是又很突出。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喜欢声音或喜欢音乐的朋友，就是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都会有这种非常非常震撼，然后又很惊艳的感觉。 对，坂本龙一好像是对塔可夫斯基特别喜欢，也好像受到他这方面的影响。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环境的声音嘛。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到处收录声音， 对， 其实也是他就说他特别爱塔可夫斯基里面，尤其像是我念书的时候超喜欢的那部电影，就是《镜子》，塔可夫斯基那部电影。那他有提到，他有提到，就说，他不是写的那本书《雕刻时光》，那他觉得他是在用声音来累积那个时光，堆积起来成那个时间。那他也觉得就是现在因为像《镜子》这部电影里面讲的很多是梦境，讲的是回忆，那就强调像他新的这个专辑 Async Async 就是不同步嘛，不同调。他觉得就是说像回忆或者是梦境里面都不是线性的这过程，所以他强调其实他新的专辑就是用很多不同的声音来堆积来累积带出这个所谓有梦境的感觉。 那如果再讲到说电影，我会觉得说电影配乐好像不配乐它好像不是只是单独存在，就是一个要不然就很像变只是做效果或者做什么，就会说这边需要说要补，好像它当然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那我觉得好的电影配乐应该是连声音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就是它跟剧情或内在的东西的一种连结，应该是说你看完电影是一个整体的感受，而不只是一个好听的音乐，好像只是贴上去而已，就是 或者是说刻意的要营造某种情绪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催， 对，它不只是旋律而已，它有好多细节。那我觉得，比如坂本龙一他在做音乐的时候，他基于他喜欢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对于声音这些敏感度，我觉得可能对于他做音乐时候，对做配乐时候想象也，这是一种本能直觉的学习跟帮助吧。 对，我想不同时期他对声音不同的体验。那现在放的这首叫 Life， 那里面有一段是讲用他父亲的诗。在念他父亲的诗的一段，那这个诗其实很有意思，他讲说就是浪就是一个接一个打到岸上，那浪上面有一颗星，有一个人，有一只鸟，那也有梦想，有现实跟死亡，浪就不停地在一个接一个打上去。 好美。 And this I dreamt, and this I dream, and sometime this I will dream againAnd all will be repeated, all be re-embodied. You will dream everything I have seen in dream. One side from ourselves, to one side from the world. Wave follows wave to break on the shore. On each wave is a star, a person, a bird. Dreams, reality, death. One wave after wave. Is a wonder of wonders, and to wonder I dedicate myself on my knees like an orphan, alone among mirrors, fenced in by reflections. Cities and seas, iridescent, intensified. A mother in tears takes a child on her lap. 在最后这一段 Life Life 这首曲子最后几乎听到像是日本童谣的意象，有点五声音阶，然后这个是你说坂本龙一为塔科夫斯基的父亲也是一位诗人所写的诗而写的曲。 对对、 嗯、 他应该是像你讲的，应该是他就是用到日本的民谣 的旋律加入。我想因为他早期很多专辑都很会用不同、 各地的民谣， 民谣的加入他的音乐， 冲绳啊，或者是 他也其实他这个歌单里面也有过用非洲的音乐、也有用高棉的音乐，都有，所以他真的是像他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一样，他对世界音乐还是非常的喜欢。 嗯嗯，有趣的是塔科夫斯基。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么棒导演，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诗人。那这样来看，好像坂本龙一他也有像这样的家学渊源。他父亲，据我们所知，是一个、很棒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也就是当时跟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有往来。那坂本龙一应该就是从小就是看到家里很多文人出没，然后。当然也许他好像提过跟他父亲关系没有那么亲近，但是我觉得高云海也在说 他我们刚刚也聊的就是说他感觉到他刚出道的时候是那种很意气风发， 年轻气盛， 很年轻气盛，然后什么音乐都敢尝试，什么音乐都会想要去做。当然他那个时候最有名的那个 Yellow Magic Orchestra 带动了那个日本的电子音乐走在最前面。 嗯， 是就是说看他就是纪录片，看他一路走来，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勇于尝试，然后对生命力很有强盛的那个企图心。 对， 很有意思的是看到那个时候他 Bertolucci 找他去演一个 日本军官的角色， 然后就临时就说、你就编这个曲子。 嗯，然后他想说啊，隔天就要， 嗯， 好像那个是在Last Emperor 嘛， 嗯， 有一段对 末代皇帝， 对，到了满洲的时候，他当晚他就要把这段音乐写出来，他觉得说。你既然敢挑战我，我就拼了，就写出来。 因为贝多鲁奇跟他说：“你做不出来吗？如果是 Ennio Morricone， 他就做出来。然后可能巴贝罗就是不能被激吧。但我觉得你说没错，他一开始时候他就是，可能家庭环境教育关系，所以他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他感觉就是站在一个。”我觉得算是已经在一个制高点了，就是已经看过很多现代艺术或是当代的美学的东西，所以他虽然从古典音乐出发，可是当他被邀请进入电子音乐团体的时候毫无违和感，因为他接受任何的挑战或任何前卫的尝试。 对，他有一个很我觉得很厉害，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对任何音乐任何形式的音乐，其实在他的作品都有出现过。当然就是他讲了他唯一不停的就是美国的乡村音乐跟 musical 好啊，这样一个对声音细致这么专研的人，好，这个也是出于他的对声音的专研，所以他为纽约的餐馆选的歌单，这首曲子是什么？ 这个名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它叫做 Variation on a Theme by Sing Dipshit。 就是一个 Sing Dipshit， 它是开玩笑，就是一个混账的圣混账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音乐。其实这个作者是 Kyle Bobby Doon， 那他做了很多其实也是电子实验性的音乐。那我刚刚跟光夏聊，其实这首坂本龙一挑这首歌很有意思，它总长有九分多，它有些音乐做到十分多钟。 嗯， 那这首歌我原来想说哦，要放九分钟太长了，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常常听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会想要一直听下去。 嗯， 它的可能它的旋律或者营造的氛围就是给人有不只是平静。我觉得有蛮特殊的一种 张力吧， 对， 对对， 可能对，大家听听看， 好。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访日记，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丁云海。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呢，这个好像就跟前面的环境的东西比较不一样。 这首是他歌单里面少有是有人声唱歌的音乐。那这首是我之前就已经很喜欢的一首歌，就 I take it sabi， 就是说谁知道。 看吧。Até talvez Até quem sabe Até você Sem fantasia Sem mais saudade Agora a gente Tão de repente Nem mais se entende Nem mais pretende Seguir fingindo Seguir seguindo Agora vou Pra onde for Sem mais você Sem me querer Sem mesmo ser Sem me entender Vou me beber Vou me perder pela cidade Até um dia Até talvez Até quem sabe Até um dia Até talvez, até quem sabe,一个阶段是很喜欢跟巴西的音乐家合作，然后还录了一张全部都是巴西音乐的专辑， 而且就是在巴西那个作曲家的家里面现场来录，跟那个 Marilyn Bon 夫妻那个专辑很棒。那他特别在这个歌单，就是说报道这个歌单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就是说那个餐厅常放很多巴西的流行乐 哦、oh, ， 对他，可是呢，他就觉得那些歌太难听了。 哦、oh. ， 他说你们怎么会有人？就是说，他说我巴西音乐我很熟啊。说可是你们怎么都挑这么难听的音乐？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他好像挑的唯一的一首。 对，有 vocal， 然后巴西的 歌。对，这首是真的很多不同有名的巴西女歌手有唱过的一首，一首巴西歌曲。 下面呢？这个 下面就Day Two Three， 就是第二三天。那它是两位德国的音乐家合作的一首。那其中的一位是 Nils Fromm， 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曲家，我常常放他的音乐。就很会结合钢琴跟一些不同的电子或者一些不同的一般不会用到的乐器。的声音结合在里面， 我们来听听看。 下面这首就跳到坂本龙一的作品了，然后是我们你说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那一幕，他走在森林里， 踩在一些枯的树叶里面，他就用他的 iPhone 然后加了一个小的麦克风，就录下那些环境的声音。 嗯， 里面有除了踩在地上的声音，也有周遭一些鸟的声音啊，昆虫的声音。就他说他就是在像狩猎人一样，拿着他的 iPhone 随时要捕捉周遭发生的声音。 嗯， 随时就是临时来了，他说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掏出他的 iPhone 就把那个声音抓下来。 嗯嗯嗯， 或者说他去到处去寻找一些觉得他能可能反映他心情的声音吧。 嗯， 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里面有很多周遭环境的声音。 好。脚步慢慢往前走，驻足聆听，然后可能害怕瞬间掉入坑洞山谷中，但是还好没有，这是我自己想的。 真的就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这是 很棒的事情。 这曲就叫 Walker， 下面一个也是坂本龙一的，你说是他收音，也是他收音的作品。 他这下手叫 Try， 嗯 ，Tri， 不是那个尝试的那个 Try。 嗯，所以也是 他用这个，我是其实我很想问你，这个是什么？是某种乐器的声音，再加上电子处理吗？ 嗯，我再听一下，有点听起来有点三角铁，然后有点变形，再重新处理过。嗯，像三角铁，然后再可能调整一下。 所以就感觉他都在寻找一些很纯粹的声音， 或是说他现在可以把敲，就想说敲一个锣，然后就听很久。我来听听看吧。哦 ，triangle，、 哦、 所以是三角铁意思，没错没错 ，T R I 是 triangle。 啊，其实坂本龙一他一开始从古典音乐，然后电子音乐，到现在他的这个阶段，大病之后，你又觉得他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回到一个日本人的状态。我意思就是说，对这种细节的，对这种禅学的，对这种极简的东西特别着迷。 他好像对他的这个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满意。 嗯， 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他觉得说，有人问他就说你常常每个都在尝试不同的曲风，他说他这一次觉得太满意了，所以他下个专辑会延续这个专辑的方式继续做下去。对，那 async 这个不同步的这个， 等一下他这边就变电子了， 对， 听一下好了。哦，果然还是喜欢玩一些有的没， 就是不同调不同步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强调其实任何声音都有它的道理存在。 嗯， 所以他现在强调其实就是要对任何东西都要有包容性，包括声音。其实声音也不要去说什么是噪音或者什么声音，任何声音其实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嗯，就是坂本龙一的叛逆不羁与幽默感的一面，从前面好像很有禅意的三角铁的宁静，然后接下来就变这样子了。好，谢谢。下面也是他的选曲， 又是第一位那个宫本那个作曲家的一个作品。 嗯 嗯，也是很适合，就是声音开大一点，然后很安静的。 对，我想现在应该没有人在吃饭吧，所以你可能在开车或是在一个宁静的片刻，很适合把声音音量再调大一点来听听看。 嗯，也是除了声音本质以外，它旋律也是很舒服的。 嗯。我觉得看了那部纪录片以后，反而会觉得以前觉得是遥远的一个很喜欢的音乐家，好像变得比较靠近。那靠近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他的挣扎，然后你看到他勇敢面对的那种，好像是笑笑带过的那种心情。 我还有看到另外一面，我蛮也是真的很喜欢的这个，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个纪录片？我看到他常常会因为一个声音，他自己做的一个声音一出来以后，瞬间中他脸上的那个表情， 嗯， 他就会嘴巴就整个就大 啦啦就张开来就笑起来，就完全像回到小孩子一样。 嗯， 而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有两次都是，一个是他试一个乐器那个声音，那声音出来他就说哇这个声音真好，就像小朋友开到礼物一样。 嗯， 就对声音回到最原始的一种自那个反应跟喜欢。 嗯， 然后另外一次是他听回他以前做过，好像是帮那个《神鬼猎人》 嗯 配乐里面，他自己做了一个声音出来，那个声音一出来很震撼的一个声音以后，他就是哦，他满心的那种喜悦。 嗯， 就我觉得很棒，你就看到一位创作者，对他对自己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声音， 嗯， 这么的回到像小孩子一样的那种喜欢。我觉得这个很有启发性。 对啊，真的耶，就是音乐或声音就可以把你带回那个最简单可以快乐的那种状态，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这是很难的，因为不是说音乐越复杂越好，有时候是很简单的就是最原初的那种感动的。然后因为坂本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有就是我们说比如我听到他是从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开始的，他那时候就 sample 了一些甘美良的音色，但是其实那时候几乎听不出来那个是什么乐器，因为他把那个 sample 的东西都已经声音又调整过了、 嗯、 所以你可以那也是我认识电子合成乐器的开始，他的确就是用这个方法用对声音的敏锐度然后去想象他的音乐的，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可能不是钢琴不是小提琴，他可能就是从声音的本质去创造那个配乐的空间。 嗯， 我们要先听哪一首啊 David Darling 吗？因为我刚刚说 David Darling 来过声音纺织机耶。 对啊， 听一下下。 对、 嗯、就是这个大提琴手是跟台湾也有很好渊源，他 也有跟布农族 合作、嗯、 对、 嗯、然后第一次听到他的大提琴的时候就觉得哇竟然有这种音乐存在，世界上有这样的音乐存在，而且是他一个人透过loop 去做所有的音乐的，这个也是在坂本龙一的选曲里面， 没错没错。嗯嗯， 就是他的全部，还是 David Darling， 很想念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还好吗？然后我知道他之前有来过台湾几次，然后你说跟布农族合作，跟毕卓斯坦的钢琴也有在台湾演出过。 你说他来上过这个节目，上过两次了。 对对对，上声音纺织机、 嗯， 因为我是老牌节目，所以经由时间堆积出不少传奇人物，像卡兰德罗也，伊莲妮卡兰德罗有来上过声音纺织机，就是 在声音纺织机可以听到真的是很多很棒的音乐家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有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存档，然后这是我刻意的，当时我选择，我觉得就像音乐一样，流过就过去了，就像时光一样。但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哎，为什么没有把它录下来？今天很感谢云海来节目，因为源自于坂本龙一为素食餐厅写的歌单，可是呢云海把它重新整理，再加上一些他自己的选曲， 好精彩哦。 嗯，我觉得这一站接触坂本龙一真的也对他有很多新的认识。 嗯， 真的很棒。 嗯，这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嗯、他说他本来这个曲子是为一个中南半岛的故事而写的，然后但有一天他竟然在欧洲的圣诞夜里面听到教堂的钟声奏出这首圣诞曲，他觉得很有趣，就是好像本来的发想跟后来又回到圣诞节缘起的地方， 嗯， 但是却有一个日本人之手写出来的。 对，然后在纪录片里面一开始就是他在那个福岛灾区为那边的居民弹演奏这首、 嗯、 一弹下来以后其实很震撼的，因为在那个时空环境下、嗯、 而且他还有说这首曲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出来，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谱已经在钢琴上了，他觉得这是一个神秘世界、嗯、真的吗？非常谢谢丁云海今天来节目里面， 谢谢大家收听。 嗯，我们下回见。 嗯，再见， 拜拜。